那么来这个顶配也未尝不可。 其实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聊一下买比亚迪唐的这个 DM 版本的一些优势，它确实在有些地方还有福利的。比亚迪唐的车主在深圳啊、广州啊、北京、上海、昆明、杭州、南京、成都、福州这九大国际机场是有免费的泊车礼遇的， 就是说我都开到机场可以免费停车是吗？ 没问题， 就停多少天都可以。 嗯，这个可能你要再问问，但确实有这个起码有泊车的这个福利。然后另外呢还能享受到6年15万公里的一个质保，电芯是终身质保的。 可以 啊。然后这个 燃油车是4年10万公里。 对。 嗯， 然后 另外呢在今年9月1日前购车，消费者可以享受价值20000元的赛车高性能装备升级待遇。 就是买顶配能便宜呗是吗？ 估计就是，不是，他应该是给了你个20000元的高性能选装包。 哦， 应该是这个意思，估计就是那套 Brembo 刹车加上22英寸那个，应该是那个。 反正这个我们回头打电话问问吧，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。 嗯， 总之呢我们把整个的 DM 版本也跟大家说了，你推荐哪个版？ 我推荐入门版239900那个，我觉得这就够了。 哦、 因为之前再上的话我觉得配置可能如果再往上，如果非要是加钱那就再加10000块钱，就到24999那个多了几个安全配置。 我是觉得你都上了23万的版本，不如多加10000，加几个这几个配置，这几个主动安全其实还挺好用的、因为首先要加很多雷达嘛， 对， 而且这个东西以备不时之需的，万一你困了的什么，它能给你提供一个主动刹车啊，或者 确实 这些功能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 对，其实说完了我非常想开一下这个唐的这个顶配版 4秒加速是吗？ 对，这个哎呀我真的想感受一下 5秒， 而且你知道4秒3，而且你知道唐比亚迪它有一项特别坚持让我觉得挺好的，它很多按键上写的直接就是中文。 这回按键相对来说少了，图标更多了、然后文字的地方少了，但是那块旋转的大屏幕也确实着实让我眼前一大亮啊。总之呢这一代的比亚迪唐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，不管是您喜欢燃油的版本还是喜欢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，我相信在性价比上综合来看都还是它有选择的空间的。还是那句话啊，我们一共推荐了4个版本今天，对吧？ 对， 一个是129900的， 对， 一个是149900的，还有一个是239900的，还有个249900的。你要是我跟您说哪个版你也不好记，你就卡这个价你去店里去找这台车就可以了。我们建议它的这几台配置还是比较性价比偏高的哟，如果您想就是买这个比亚迪唐的话。那行，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推荐到这里，如果有什么后续的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，微信搜索快车道，找到快车道 family 然后跟我们询问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 拜拜。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结果，败好也退好，始终执着，好玩才认真的玩了。10年之后，起风之地球，进化到第四代，就让我期待我。Oh na na, oh na na na, oh na na, oh na na na。都怪这好人性格，没事就自我挑拨，人外自带空中玩耍，遇上隔墙从不退缩，城内的怪物越多，我目标越是精确，极限线断章之风，也在赛道从不寂寞，拿下上个我才做宝座，起了创意风，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，发定是不能让我吞下上个我，全部尊敬计划太多，虎视眈眈人太多，本人只有一个对手，败好也退好，始终承诺，我渴望着无尽战斗。10年地下之城的磨练，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结果。败好也退好，始终执着，好玩再认真的玩了。10年之后，起风之地球，完美到多可怕，我都想更新过。 变迁，展现社会风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家乡。